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午后最高气温是在34摄氏度左右，体感比较热，紫外线呢也非常的强，外出呢请您注意防暑防晒。今天傍晚到夜间有雷雨的天气，外出要带上雨具，注意防雨防雷。明后天呢依然是多降水，假日出游呢请您及时的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合理的规划您的出行。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午后西部北部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北转南方二三级兼四级，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偏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接下来马上进入正在为您直播的住在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876。 夜晚的每一声啼哭，清晨上学的每一个闹钟，考试后的每一次鼓励，放假回家时的每一道拿手菜，出差前的每一句叮嘱，不管走了多远，不管走了多久，每次回到家，你都会变成一个孩子。住在876，越成长越爱家。 欢迎各位回家，这里是住在876。下午好，我是夏明。 下午好，我是王维。 今天呢咱们要聊一聊买房的事儿了啊。说到买房，现在好多人都很头疼。 为什么呢？ 真的好多人问我，哎，那个哪儿的房好，我说你有购房资格吗？你有购房指标吗？跟我一说，估计好多人都没有。 我以为要问你有那么多钱吗？ 有钱人家都不知道现在的行情了，所以听咱们节目听的少啊，不知道现在到底多少钱了。但是说句实话，确实现在购房资格啊对于大家来讲特别稀缺。 是 啊，有好多人呢，可能你要说我有首套房的资格，哎呦厉害了啊，你现在能买新房能买二手房，而且呢你的贷款额度还蛮高的。但是二套房的话，可能您就得面临套一笔巨资来作为首付款了。当然现在政策是这样，以后有什么变化还不知道。所以今天咱们聊的话啊，如果您有购房资格的话，哪个片区的房子比较适合您呢？ 或者说首套也好，改善性也好，咱们可以聊聊。 哎，对，就是这个，我当然北京这么大啊，咱可能不能一块儿全聊了，咱分着片区来。 可以。 而且呢咱先从最近特别热门的片区开始。最近特别特别热门的，就是我关注到的啊，当然我可能不专业，我看到的就是昌平、大兴。这属于两个特热门的。 我主要觉得这两个地方发展太快了。而且不光是这个，而且地铁直通了。 哎， 你想昌平的地铁最远的都已经到了水库那边了。 对 啊，这真是特别好。 是，这个交通反正肯定是一个大块嘛。 是的， 交通发展到哪儿，它的房子肯定就相应的会多一些。 是的，是的，是的。 啊，当然这边新房、二手房啊也比较多，所以今天咱先从昌平开始聊。我们请来的三位嘉宾呢，先跟大家介绍一下。首先有请的是我爱我家集团北京公司数据研究中心的研究经理李佳荣，欢迎佳荣。 大家好，我是李佳荣。 Hello。还有北京我爱我家新房事业二部的昌平片区的总监石磊，欢迎石磊。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Hello， 欢迎欢迎。还有我爱我家集团北京公司新回龙观大区新百家城店的商圈经理王维宇，欢迎维宇。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嘞，咱分别聊啊。我先问问佳荣 ，Lady First 的啊，这个今天是七月的第一个周末啊，六月份已经过去了。原来咱们在六月初的时候总结过五月的这个房地产的情况啊，这二手房也好，新房也好，咱现在也到时候来总结一下六月份了。佳荣有没有什么数据来告诉我们六月份的这个二手房的销售怎么样啊？ 好的，那个。这个六月份过去就是我们18年的半年，其实就 对就 已经过去了。 对， 然后我们在六月初的时候曾经说过，就是在五月份我们的这个整个二手 存量房市场，它的交易是回暖，就整个交易量是回到了18000套这么一个量级的水平。但是我们到了五月末的时候再去监测的时候，发现这个从周数据来看，它的数据已经开始有所平稳的往下， 往下走， 对，往下走了一点。那么我们再来看，就是六月份的整个数据，那我们的住宅的成交量是15300多套，是这么一个水平。那实际上就是跟我们当时的这个判断也是差不太多的，就是虽然说五月份的成交量是比较活跃的，但是整体这个阶段的话，它其实会是在一个平稳的恢复北京正常的这么一个换手率的这么一个阶段。那所以说我们看整个18年的上半年，整个的成交量的这个数据的话，我们那个同比去年就是17年的同期其实是降了10%左右的。17年317新政是3月份之后开始显现威力的，所以之后大概是从5月份开始，就北京的交易就一直进入一个低迷状态，就是10000套的月均交易量都没有，都不足。那么一直到今年，那么那个整个成交量恢复正常，但是即便是这样，那么跟去年同期相比，其实交易量也是低了10%的，但是比去年下半年，也就是我们的环比会高不少。是整个大的数据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跟您刚才说的其实是跟我们观测到的数据是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昌平其实没有那么热， 没那么火。 对，我们从六月份的这个数据看，昌平没有那么火，反而是可能比如说3月份4月份的时候，昌平它还真是比较火，但我们到了5、6月份，尤其是6月份的数据比较火的其实是朝阳区，它在整个北京的行政区的占比是有所提升的。那么也跟我们之前的这个推断是有一定程度的吻合的，就是这次的这个交易回暖是从刚需开始进场开始，那么到了5、6月份的，尤其是到6月份7月份之后，改善是会慢慢凸显出，尤其是换房的客户我们认为是会增加的。但是昌平确实是一个比较受大家欢迎的区域， 真给面子。 是 是这样，现在 你得说人家荣我给你圆回来了， 特别好。现在数据满天飞，真的各方的数据都有。当然呢，我可能不知道是依据的哪个数据，我看的是一个那个一个 APP 的一个推送啊，上面说的说排在第一的应该是昌平，然后排在第二的是大兴，后边是门头沟还是房山来着。我不知道它是按郊区线算的还是什么的，看来二手房的话朝阳区还是最火的。 是的是的， 大家可能选择的话还是在这一片，对吧？因为离城市副中心相对近嘛。 对，是这意思。但是我想问一下嘉荣，比如说你们在数据当中有没有这样，比如说1年12个月当中，就有人就说买车，人都说了啊，金九银十啊，可能有这样的说法。在二手房交易当中，或者一手房交易当中，会有所谓的这种金九银十吗？ 它其实没有一个具象的，比如说金九银十，就是一定是9月、10月怎么样。但是存量房交易是特别特别受这个政策的影响的，就是我们会发现，比如说一些关键性的这种比如说类似于金融类的放宽的信号，或者说收紧的信号之后，可能是在3个月之内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政策释放的威力。比如说如果我们降息降准的话，那我们成交量很快就会上来，但是如果我们加息的话，那可能这个成交量很快就会有所显示。那么另外如果从价格上来说的话，那它会比成交量要滞后很多。是这么一个情况。 对对对，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对， 但是另外一个问题，你比如说啊，刚需的朋友啊，这是一部分，因为刚需比如就首套房也好还是什么也好，这是一部分。另外一部分比如说就拿小胖来做例子，小胖说好了，我现在要买二套房，或者说我改善性住房，我要把原来那套房子先出手，然后积累一定的资金，我才能买更大的房子。但是那这样其实就是1到2的一个关系。那他第一套房他说他想出手，在现在这种水平的持续变化当中，那你说他这房子会好出手吗？ 就是现在这个阶段肯定是会比如说3月之前去年下半年 要好多了。 对，要好太多。而且确实是大家的需求 以北京这样成熟的城市来说，就是一个月单月的交易量应该是要能够达到18000这样的水平的。这是我们居住在这个城市的人们的正常需求。 嗯， 那么交易它只能说是抑制，那么它的需求会延后，但是需求不会消失。所以说其实我觉得现在就是你进入市场上去买也好去卖也好，那么大家的预期都比较平稳的这种情况下的话，就不会出现一个特别大的这个购房或者说是售房的压心理压力。其实是比较好的一个阶段。 我又看到一个数据啊，说是调控这么多天以来啊，二手房的房价降幅接近了20%，这个数据我不知道靠不靠谱，但确实是降了。但是好像从五月份开始，略微的又有一点回升，当然回升有限，我不知道咱们那儿的数据有没有体现出来。 现在是这样的，就是价格的话，我们会从两个角度去分析，就第一个就是它成交的。这个实际价格确实是就像您刚才说的，如果说跟17年的高点相比的话，20%的降幅，这是一个比较客观的数据。那么另外一个，如果说我们要说价格回升的话，其实跟它市场上当期交易的这些房子，它到底是老破小呢，还是属于比如说比较好的改善性的这种小区，那它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这个价格的客观显现。 是的。 那么我们观测的这个价格就是今年是略微有一点回升，但是并不明显。其实它是在一个小幅范围内有一个波动，比如说我们看有的月份它降了，有的月份它升了，那么跟它的交易结构有关系。那么整个我们在市场上观察到的这个业主的预期其实并没有拔上来，不会说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售的这些房源，没有哪个业主说是会急迫的就觉得哎，我今天要加点价，明天要加点价，这种心态目前是不存在的。对， 好。另外呢，我还有一个数据，这个数据可能是比较靠谱的，这是从住建委的网站上看到的。它是大概的列比了一下，就是六月份的新房和二手房的一个销售比。大概的比例是什么啊，就是六月份一手房的和二手房的比例大概是一手房占到了30%啊，二手房占到了70%，甚至更多一点，因为它的百分比大概是二手房的买卖大概是在占到了76.49%，新房好像很少。来，我们问问这个石磊，这个新房就您来讲，整个六月份您觉得销售市场怎么样？我觉得好像还挺火爆的，一直传来这个售罄了，那个售罄了，这个抢不着，那个抢不着，怎么还比例这么小呢？ 其实现在我们啊，怎么说呢，我们根据政策的调整呢，我们不会向那个市场，不会向那个购房者去宣扬去夸大事实，我们都是实事求是的跟客户去说。 是的。 那个目前情况下呢，其实您说六月份的这个新房的成交量比二手房要少呢，这是客观存在的，确实是这么情况。原因呢是因为进入六月份以后，昌平片区啊很多新房项目它处于一个一期和二期一个交替的这个阶段，就是一期呢我升于尾房了，二期呢我能拿证阶段。 明白， 就还没有卖呢，二期。 对对对，但是一期呢剩余的房量不多了，所以说它成交量就会下来了。 明白 啊，是这么个情况。 而且好像他们的这个数据啊只是针对商品房，现在出了很多，比如说先经房也好啊，公租房也好啊，这个那个其他的，比如共有产权房等等等等，这些它是没有计算在内的。 对 啊，所以这个比例可能也仅做参考吧。但是说句实话，就以我们来讲啊，就觉得好像新房的数量，我说的是商品房，正常商品房的数量确实没有往年啊，比如前年大前年那个时候，好像它的数量没有那么多了，反而像先进房也好，共有产权房好像越来越多。而且现在基本上比如说新发的一些土地，刚刚出来的一些，基本上比如有5个这个项目，其中有4个可能都是先进的项目，有一个能是商品就不错了。 其实都没有。 是吗？都没有。 应该是说那个还是以限价房和共有产权房为主。那个像昌平片区呢，像去年年底那个新拍了几块地，几乎都是限价房和共有产权房。其中有两块呢现在已经具备这个按场的一个接待条件了，有可能会下半年会入市。 来，您怎么看这个趋势呢？您觉得未来可能商品房正儿八经的商品房会越来越少？ 像先进房这种房产的形式会越来越多，还是 对，我觉得这个肯定是咱们商品房的走势，肯定是跟咱们政府的这个引导是息息相关的。因为目前我们国家倡导的就是高端有市场，低端有保障。我们不会让这个房价始终高起不下。我们要保障大多数人能够买到房，因此呢，这个政策性的房呢肯定会越来越多。未来的这个商品房呢，它在供应量上肯定会受到这个控制，不会太多。 其实特别好，就像上周嘉荣我们一块做节目，我们就聊到了，因为我们拿到的一些数据说，基本上北京就比如说周边的郊区县，基本上全有限价房，包括政策性的房子。但是后来我们就说了，房子还是用来住的嘛， 对， 因为国家的大政方针是这样的，我们也完全支持，希望大家都能够改善住到自己真正喜欢的适合自己的房子当中，我觉得一点问题都没有。 对， 然后再其次，其实在昌平我们在之前了解到的，当然像小区啊楼房有很多，以前真的昌平也被誉为是高端区，因为别墅有好多 哦。 那原来咱们一说， 我不了解，这你了解哈？ 老开车路过我说哎呀，这些房子呀真好啊。所以昌平基本上在最开始的时候，别墅区的项目也非常的多。 对，您真的是对昌平比较了解， 是因为那边朋友也很多嘛。一个是昌平，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咱们所谓的中央别墅区。 顺义， 然后这几片都是非常著名的， 对， 然后它周边的生活呀、配套啊、道路啊，也都还是不错的，包括昨天我们看了今天节目的这个提纲，我看了一下，我熟悉的几个数据，哇、还不错，还不错，哎呀，价格涨得还不错， 真的呀， 真的， 但是 你比如说 涨得也不多。 不少了，你比如说其中像温哥华森林 哦， 在最开始的时候它大概应该超不过600万还是超不过500万，你就可以买一栋别墅。你按现在的价格算， 对 大概5倍了吧。 那你不能那么比啊。 不能那么比 啊。对啊但是说句实话，我们看了一下，就是整个这个数据啊，应该也是相对准确的啊，这是从住建委那边拿到的一个数据。环比上涨，就是比上个月涨得最多的就是20%，是华龙苑中里，就是这边涨得最多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可能是成交价啊，还是怎么，可能比如说原来卖的可能是小一点的，或者说是更大一点的，它的均价有所下降，可能这一时段呢，可能它的卖的以小户型居多，它的成交的均价可能略微上涨，所以这个环比的上升与下降，我觉得可能参考价值并不是太大，因为你还要看它的成交的这个房源是什么样的。我来问一问这个韦宇，是不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从你来看，现在比如说你下边卖的最多的，咱们就拿六月份来说，卖的最多的大概是什么样的房型，多大的？ 是这样的，这个刚刚从您说这个华龙苑中里来讲啊。这个小区的话属于昌平片区的一个货营区啊，但这小区都属于一个九几年的房子啊，九几年房龄相对老一些啊，但是房龄老呢，但这小区里边的话就是说管理各方面还是可以的啊，但是户型呢偏小啊，基本都是刚需啊，这样的客户的话相对多一些。 所以我说均价这么高呢 啊。 对，均价单价稍微高一些了， 是不是？ 但总价的话， 而且货营它应该是在地铁边上吧 对，地铁边，对地理位置啊，交通啊，各方面还是不错的。 行，来，这样韦宇，你也给我们推荐一下，因为你经常活动的就是，应该算是昌平的西部地区，这边应该你经常活动， 对，比较熟悉。 你也来给我们推荐一下，如果我们现在有指标，我甭管是改善还是首次置业我想在这边，因为我可能在未来科学城啊，或者是在那边沙河那边，沙河新城那边，我在那儿工作啊，我在这边选择一个房子挺好的。那我有什么样的好的选择呢？咱们先拿比如说首套置业的，先不说改善的，首套置业您建议哪儿？比如说像这个华龙苑的中里，您建议吗？ 建议， 因为它总价低。 总价低，是这样的啊，这个咱们从四个片区来讲啊，就是昌平区这个四个片区啊，比如说我们从东到西啊，货营片区。包括我们这个回龙观片区啊，还有龙泽片区，还有沙河片区， 从这四个区域来讲的话，就是我们啊，如果说刚需啊，首次置业的话，那也就是在这片区来讲，这四个片区来讲的话，这个可选的啊，有几个小区。你比如说像刚您说的这个黄亮中里啊，这里边的话，这个小区里边的话有50平米、60平米这种小两居啊，或者有50平米、这个将近50平米这种一居室， 嗯， 包括霍营小区啊，然后还有华里文南里。这咱们在这个就是说这个可以买到这种小两居，但是这种的话就是楼龄稍微小一些，楼龄老一些啊。在回龙观片区啊，有我们这个龙华园啊，这个小区里边的话有70平米左右的这种小两居，啊，总价的话也不高啊，也将近400万左右。 嗯， 啊，这是回龙观片区， 这都龙的辈儿 了。哎，龙的辈儿了，就是回龙观龙泽啊，这都靠近的啊，都挨着。包括说像在这个龙泽片区的话，有个汇华园。啊，包括北郊农场这个宿舍， 嗯， 啊，像这两个小区里边的话，像北郊里边的话有50平米啊，55左右这种小两居， 嗯， 哎，这种小两居的话，总价的话320-330万就可以买到， 嗯， 哎，我觉得刚需的客户了，有可能前期手头稍微紧点，哎，这样的房子的话可以够得着， 好， 包括汇华苑的话也可以啊，它有可能两居稍微大一些，70平米左右的。我这样的话，刚需的选择余地的话，在这几个小区里边，这几个片区里边的话，都可以够得着。 明白。 但同时的话，在交通啊、配套啊，都是还比较熟悉，这个成熟的， 嗯 啊，比较方便的。 那如果我想买点新的 ， 但是还满五，这样我能少交点钱吗？对吧？ 对。 有没有什么推荐呢？ 啊，这个买点新的，可以说是高端的。 都行吧， 啊，偏高端吧， 人 钱不重要， 品质好一些吧。 你别太吓唬他，来， 嗯，这样那个还从这个四个区域来分析吧，啊， 嗯， 如果说在霍营片区的话，这个新一点满五年的话，也有啊，但是这个经济适用房偏多一些， 哦， 在整个我说这四个片区里边的话，咱们。经济适用房占比80%， 嗯， 哎，所以说只能，如果说选择这种房啊，这个房屋性质来讲的话，有可能客户交的税稍微多一些了， 明白？ 那我们只能选商品房， 嗯， 哎，房龄还新一点， 嗯， 那也就是说在我们的龙泽苑啊，这个小区呢，在龙泽片区啊，然后临近地铁站，走路10分钟就到啊，小区啊，这个人车分流，包括房型啊。然后这个和这个面积啊，说80平米左右的这种啊，是都可以买到的。 行，咱先说到这儿，一会儿咱们再说说改善的。 哎， 先要进一段广告啊。 嗯， 著名皮肤科专家针对皮炎、湿疹、荨麻疹、青春痘、白癜风、牛皮癣等皮肤疾病开展公益活动，即日起至7月15日，每天前60名患者可免费享受皮肤过敏原和皮肤 CT 检测。本次大型公益活动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灯塔医生挂号平台共同举办，预约著名三甲皮肤科专家可拨打电话010-6955-6966 6955-6966。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NECO。 在新家坐着新沙发，吹着新空调看球，这待遇还有谁？ 我当初订全包圆装新家，对了吧？你还怕赶不上世界杯？啥都没耽误吧？ 全包圆999每平米，这实木的家具、转角的沙发、环保的材料、白送的电器，真没谁了。 别提这事儿，当初订装修时谁非得再转转？你就说开工后你为装修请过一天假吗？ 我们带你开到原料吗？400-606-8866，400-606-8866，看球装修啥都不耽误，400-606-8866。 想今天那活动。 一家一团去旅行，众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封闭，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灯塔医生挂号平台共同举办的白内障免费筛查大型公益活动正式启动，活动由多名北京著名三甲眼科专家参与。每天前30名打进电话可免费申请，白内障免费筛查活动申请电话：010-6700-2877，6700-2877，6700-2877。 高温好几个晒的预警啊，热死了，烦躁啊！ 送空调啦！ 啊！ 999一平米的全包园，不仅含实木家具、智能卫浴、名牌电器、环保建材，赶上高温预警的天气，定装修就白送空调。 定装修白送空调，拖了小半年了，趁预警我赶紧装了。 400-606-8866，赶紧吧！ 400-606-8866，送空调喽！ 详见店内活动。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 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0-6885858，6865858。 您正在收听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家，家有多大？ 有多大？ 可以面朝大海。背依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八七六，有家有爱，好生活。 欢迎回家，这里是住宅八七六。各位好，我是夏明。 嗯，各位好，我是王维。 还有我们的三位嘉宾啊，分别是今天来的朋友比较多啊，这个是我爱我家的李佳荣，欢迎佳荣。 大家好。 哎，还有呢，他的同事石磊。 大家好。 还有他的同事王维宇，欢迎 好。大家好、 啊、欢迎三位啊。今天咱们聊的是，如果大家有这个购房指标的话，甭管您是首套还是二套，甭管您是首次置业还是二次的改善置业，昌平片区的话、有什么好选择的？ 对，其实可选择的真的好多， 是吧？ 而且那边因为发展比较早嘛，就是无论咱们以前曾经说过的天通苑片区， 哎， 还是今天也提到的回龙观片区， 哎， 包括你提到的比如什么科技园区的片区啊，好大的，包括你可以再远一点。比如说那边就更显得上风上水、啊，比如说到了昌平真正的核心区，然后边上比如说那有水库啊，有什么的那边，哎也一样会有，所以还是不错的。而且包括我相信啊，比如说如果要是，夏明作为一个客户要去咱们那儿的话，肯定流程应该都是先这样 啊， 就是人家来先倒杯水，好走， 哎。您有指标吗？ 没有，你只要敢进来就一定是有指标的 是吗？ 要不你不耽误功夫吗？ 哦， 对，他肯定会询问，就比如说你就有多少钱啊， 预算多少， 哎，这个很重要嘛、因为关系到那对症下药嘛、对吧？你如果你要是说实际上你才有100万，我给你介绍都是1000万的房子，那 对对对对对对， 那浪费时间。 对, 对, 对, 对， 然后费用之后，人家可能就问，比如说你买一手的、二手的，然后再其次，您工作的地儿在什么地方？好，我、知道了，那我给您介绍这几个地儿，这几个地儿离你工作近。你要说，哎呀，这几个地儿有点贵，那没关系，稍微远一点，但是这边有地铁，有一趟公交车直达您单位，类似这样的，可能是。这么一个忽悠的过程啊，不是这么一个解读的过程 啊，是是是、也是因为这个片区可选的房源相对 多了，真的太多了， 对吧？ 嗯， 甭管您是这个想住的好一点， 对， 高中低全有。 对对对，还是我可能小两口刚刚毕业， 对对对， 我刚刚有了购房资格， 对， 我现在可能手头的这个资金不是那么充裕，我也可以选择小一点的先来过渡一下。 是的， 对吧？ 是的。 这个刚刚咱们说到了我要好一点的啊，这个房龄新一点的，但是要满五的，首付也别太高的，我们继续来介绍。 嗯， 好吧，魏宇。 龙泽、 哎，龙泽，刚刚提到这个龙泽苑这个小区，包括其实你像回龙观的话，整个回龙观里边的话，咱们是经济适用房80%啊， 嗯， 啊、也有一部分啊，咱说是可以，之前的话业主是转过商了，或者说已经转一手了这种房子，哎、已经这个满五年的商品房啊，这样的房也有，比如说你像我们枫雅园有啊，98平米这种房子，啊，也卖到大概400多万。啊，这种是商办部唯一的啊，这样的房子的话也可以考虑啊。然后中间层，包龙泽苑的话，这个小区的话，为啥选择这个小区？整体的话，它是一个商品房社区啊，相对来说的话，比我们里边啊，就是靠往北一点的话，这种经济适用房区的话，品质啊各方面稍微高一些。 嗯， 哎，交通呢更便利啊，说出门的话就是地铁。哎，小区环境里边的话，有公园，哎，包括说这个有孩子人车分流，哎，还是比较合适的，在这个龙泽苑这个小区里边。 嗯 啊，这个小区 现在大概总价多少啊？ 在 400来万。 四百来万，哎，四百来万， 九十平。 对，基本的话，均价的话，在咱们经济适用房片区的话，4万到4万5啊，这样一个均价。 哦、 如果说刚我说这个商品房这个片区的话，啊，基本均价的话在5万左右。 嗯 啊，如果说房龄再新一点这种商品房，那均价就5万5到6万了。 哦， 哎，基本是这样一个均价。 好，那就是说我首付加上其他的一些费用，大概准备个150万就可以搞定了。 哎， 150万，如果刚需的， 还不一定能搞得掉。 啊、房龄老些的可以， 可以搞得掉。 对啊，如果刚刚这种房龄的话，这个新一些的话，这种高端房的话，相对要高一些了。 好的， 200多了。 不、嗯，没关系，你不用管他，他那个 我没资格了， 他还得了。多大压力都有 啊、哦！好的，好的，来，那接下来咱再来说说改善的呗。如果我现在是卖掉一个房子，我再去买一个新的，可能我对面积各方面都要有一定要求的。 对，比如说、面积肯定就得超过120、130了，肯定要改善了嘛。 嗯， 因为他至少卖了一手之后，他积蓄的资金会相 对 多一点。 我首付可能能到500到700之间了。 哎、对呀、啊 哦， 然后再其次呢，啊，他对小区的要求也高一点，比如说我不要塔楼， 嗯， 我可能要板楼， 嗯 啊，南北通透，人车分流， 嗯， 然后小区绿化也还可以， 哎，就照着哥的这个要求 也还不错， 哎，我们一块儿买两套， 来， 啊，这个房龄还得新点 啊，那当然了，那当然刚需嘛， 嗯。在咱们这个四个片区里边的话，这个我简单介绍一下啊。这个在霍营片区的话，就是国风美堂，哎，这个社区的话就高端一些、 嗯、 啊， 首开的哈， 首开啊，国风美堂。这个出门的地铁啊，这个换乘站啊，霍营站， 嗯， 哎，然后这个小区里边的话，有这种小三居90多平米的，还有120多平米的这种三居， 嗯、 也有这个140多平米的这种大三居。 哎，这个房子好像是去年还是前年刚卖的吧？ 刚卖的新盘。 而且他隔壁还有两家还是一家也是跟他基本上此起彼伏的卖的新房子， 那是二期， 二期三期， 对， 好像是，好像是 二期三期啊，总共三期啊，这是咱们霍营片区啊，这还比较合适点的啊， 离地铁近吗？ 离地铁近、 哦、 啊，走路3-4分钟 哟、 哦， 这么近 啊？ 对，霍营站中转站 是精装修的吗？ 精装修也有啊，他是当时的话是不是送精装的、 嗯、 也是这个二手的这个原业主自己装修的、 啊、 哎，是这种情况。 好， 哎，再一个呢，就是咱们回龙观片区的有流星花园、 哦、 啊，这也是咱们明星盘了、 哎、 啊 F4 啊，一定要买 F 层的啊， 那咱再凑俩的。 这个小区呢，这个在整个回龙观里边的话还有一个优势啊、 哦， 6层板楼带电梯、 哎， 我觉得这个您肯定是喜欢的， 特别好， 这个 特别好， 这特稀缺， 对对对，6层板楼带电梯。你比如说我们这个5层啊、6层啊，你要买楼层高一点的话， 嗯、 是不是我们买三居改善，是我们一家三代人啊？基本 那当然，因为它有电梯、啊 哎。对，如果说你买楼层低一点的话，有可能有些老人喜欢花园，有可能不喜欢花园的话，1、2层采光不好， 嗯， 哎，所以说你看这种的话就比较合适了。 之所以叫流星花园，是因为人家1层、2层是带花园的， 对， 还不错 啊、哦。顶层能看流星， 顶层是带露台的哟， 带露台，带露台， 你看 多 好。 对，整个的话6层板楼， 那大概多大的？ 面积的话，咱们有110几平米的这种三居， 嗯 啊，还有120多平米的，哎， 也还行啊， 对，也还可以，我觉得还比较适中， 均价6万能到， 均价55000左右吧， 哦， 啊，基本还是比较。 哦 对，合适的。 那就算如果120的话， 那你那就不用首付了，基本上 就全款 付了， 全款付了，全款付了。 哎呦，这还我还余点钱，可以再进行投资， 还买呢？ 不是，买点什么理财产品 啊啊啊啊啊！ 房子是买不起了。 哎，那它的位置在哪儿？ 位置咱们位置是在咱们8号地铁线啊，这个平西府站啊，走路步行。这个地铁站的话大概是10到15分钟， 嗯 啊，也是小区环境啊，周边配套啊，啊都比较完善的。 嗯，它是2009年的房子是吗？ 它是0506的。 哦，0506的 啊，0506的，房龄还是比较新。 哦， 啊，房龄还比较新的。 哎呀，你想又带露台又有花园， 嗯， 6层板楼带电梯， 嗯， 哎，真的这个还不错。 哎，你心动了，你看又一个心动了。 嗯，这个还。但是我没资格了， 没资格就不行了， 我没标。 行啊，这是二手房啊， 维 宇给我们的一些推荐。 对， 这个当然大家如果有那个更深一步的需求，可以到店里找维宇就行了，是吧？ 可以，好好好。 接下来咱来跟石磊说说新房。 好好好。 啊，昌平好像我前几天我看了也是一文章，说已经拿到预售许可证了，好像可以开始卖了。昌平占了2还是3，我忘了。 拿到预售许可证，那应该是 7月1号拿的。 那应该是我刚才跟您说的，可能是一些项目它的那个新的一期， 好， 哦，啊，可能要推出来了。 嗯， 啊， 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我们可以去看的，或者说未来可能会开始卖的，值得关注的一些，您也给我们说说。 好的， 嗯， 那我还是分两层面来说吧。 嗯， 啊，一个是刚需的。 好嘞。 一个是改善的。 好嘞。 啊，刚需的呢，刚才我们这位同事已经说过了西边的。那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东边， 特别好 啊，因为整个昌平其实城区啊现在已经没有什么新房在售了， 嗯， 所以呢我就是给大家着重介绍一下北七家这个板块以及未来科学城这个板块啊。说到北七家呢，我不得不提到那个刚才王伟老师提到的温哥华森林，他所在这个片区呢在我们房地产行业呢叫做澳北别墅区啊，它和这个中央别墅区呢，也是一东一西遥相呼应的这两个大的别墅区。 对，中间就隔着一个京承高速。 啊，对对，隔一京承高速。啊，到达这个澳北别墅区板块呢，主要是通过两条路，一个是利汤路，一个是京承高速。啊，现在那个在澳北别墅区在售的呢，比如说有这个，温哥华森林呢，它现在应该是在年底会有新的一期推出。目前呢， 哦，还有新的呢？ 还有。他已经将近10年了， 嚯 啊！所以提到澳北别墅区，它是一个相当老的一个板块， 是 啊。刚才真像王伟老师说的那样，他当时确实挺便宜的， 嗯， 啊，因为早拿地比较早，嗯。除了温哥华森林以外呢，还有一个项目叫凯德陆羽。凯德陆羽呢，严格来讲呢，它可能是脱离这个澳北别墅区板块，因为它比较向北，它在京承高速的11出口，啊，出来以后向西，大概走个1公里左右就到了。那个地方可以说是世外桃源一样，因为那个地方呢，道路比较畅通， 嗯， 但是呢，环境保持得特别好， 嗯， 啊，这个项目是纯石材啊，独栋产品，啊，如果说您的经济条件比较宽裕的话，我觉得完全可以来一套，它前二后三设计的这种那个， 大概多少？2-3千。 2-3千万，嗯，啊，2-3千万，均价呢在3万5到4万左右， 嗯， 啊。 小胖说的2-3千是1平。好好，那开玩笑，您接着说。 嗯，除了这个凯德陆羽以外呢，还有现在在售的呢，目前正在售的就是国瑞西墅。国瑞西墅呢，就是相对于温哥华森林也好，相对于凯德陆羽也好，它都属于一个新兴的这么一个产品了。 嗯， 它是去年入市的。啊，今年目前呢正在它的三期产品正在热销当中，啊，它的均价呢也是在5万左右，4万到5万左右。 它是什么叠拼吗？ 叠拼 还是花园洋房？ 叠拼产品，哦，啊，是国瑞地产开发的，啊，它的优势主要在于呢，它是位于未来科学城板块， 哦， 啊，它的配套呢，说实话非常的完善， 对， 啊，而且呢，它是处于未来科学城南区。未来科学城分南区和北区， 嗯， 北区以写字楼公建为主， 对， 南区呢以教育，啊， 为主， 商业呀， 嗯， 啊，搭配一些住宅， 嗯， 啊，是这样。另外呢，就是它离这个京承高速呢就比较近了， 啊，所以比较方便， 交通也比较方便， 交通也比较方便。另外，它是它的产品设计呢也比较符合现在的趋势，啊，它的叠拼呢上叠下叠都有地下室，啊，通常来讲叠拼，咱是上面可以看花园，啊，上面可以看流星的， 对， 那个露台是吧？ 对， 啊，只有下叠才有地下室， 啊， 但是国瑞西数呢是上叠下叠都有地下室。 哦， 那其实如果要这么分的话，它肯定就是电梯入户的那种， 就是两个电梯呗， 哎，就是自己走自己的那种， 哎，对， 因为它都有地下室嘛， 对对对，都有， 对， 坐电梯可以下来。 哦，这个项目大概多少钱？ 总价呢在1300多万到1700万， 多少平？200多平？ 销售面积呢300多平，啊。当然呢，有些面积呢是送给您的，你可以到， 哦， 达到400多平了，甚至到500平了。 哦，这个很好，这个片区应该未来的邻居各方面呢都还不错。 对， 哎，对对 对， 对 吧？ 嗯， 精装修吗？ 啊，不是， 这钱你还就开什么玩笑？真的是， 对，因为住上别墅了， 挺实惠了。 哎， 那边还有17号线， 好， 回来啪20多分钟就到国贸了，是吧？ 您能再说的低一点的吗？ 落地一点。 哎，对对对， 行，还是在未来黑城里边。 嗯， 未来黑城可以说是去年到今年是一个非常热门的板块了。啊，在未来黑城里面有这么几个住宅的一个项目，普通住宅，其中是荣尚未来和未来公园，这两个项目呢是未来黑城开发公司和这个金融街控股联合开发的。 嗯， 啊，它的那个住宅面积呢，未来公园呢是108左右，啊，也是90多平米，100多平米都有，啊，还有140平米左右的，啊，荣尚未来呢，它的户型面积只有一栋，就是117平米的三居，啊，这两个项目呢离得特别近，一路之隔。啊，所以您要去看的话，这两个项目您就一块都看吧。 嗯， 啊，他们的特点呢，第一，离地铁17号线特别近，啊，步行大概也是5分钟10分钟就到了，啊，上下班也方便您的上下班出行。另外呢，他们那个也是人车分流，啊，南北通透，都符合您这方面的要求。 嗯， 啊，最重要的还是我说的生活便利， 是 因为您的那个小区里面就有一条商业街。 嗯 啊，您购物啊，哎， 对，就相当于自己的底商啊， 对对对，就是自己的底商，啊，所以说非常方便。 好，这个大概6-700万总价， 它的均价呢在58-61万， 差不多跟你说的价格差不多 啊，600多万。 嗯， 好，差不多。 今天咱们先介绍到这儿，回来咱们有机会的话再来昌平再看一看，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好的资源可以推荐一下的。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呢及时的跟大家汇报一下，比如说有什么好的二手房资源，包括是新房您值得去关注一下的，也会在我们周五的节目里边为您介绍。今天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聊得这么详细啊，当然可能聊的也只是皮毛啊，可能如果深入的还要到店里找维宇啊。 啊，好好好， 我是夏明， 我是王维， 接下来是开心茶馆。 燃情世界杯，全民共欢享。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2018世界杯纪念币的特别时间。期待已久的世界杯比赛是终于打响了，那么在观赛的时候啊，我们总要和朋友共同讨论一下足球。那今天呢，就来给大家分享几个世界杯的知识点，让各位在和朋友聊天时不再冷场。球队没进，球迷来了。本届世界杯，意大利、荷兰、美国、智利、中国等多支队伍无缘，但是球迷的观赛热情却是非常高。根据国际足联公布的门票发售情况，来自美国球迷共购买了接近9万张球票，在门票排行榜上排名第二，而中国球迷则购买了4万多张球票，在总榜上也排到了第9的位置。23名的待遇是什么？每次世界杯比赛，冠军球队会赢得一座主要材质为纯金的大力神杯，而亚军和季军拿到则是奖牌。最惨的是第4名，他们只能得到一本证书。不丢球也会被淘汰。2006年德国世界杯，瑞士在小组赛取得2胜1平的成绩，位居小组第一，成功出线。在16进8的比赛中，瑞士常规时间和乌克兰战成0-0平，最终点球大战败下阵来。在总共4场比赛中，瑞士实现了零丢球，不过他们还是被淘汰了。而瑞士也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唯一一支没有丢球却被淘汰的队伍。